间十七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耳目通通，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十七点零二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八点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Hello， 大家好，我是思农， 我是刘腾。 嗯，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九八二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进行实时互动。 嗯，您还可以来关注一直播的平台，那么在首页热门当中找到活力九八二，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对，哎，腾哥前两天好像是去了这个南京是吧？ 对，特别的 玩的开心吗？ 非常开心 啊！但是你在南京最近有没有被一个非常火的文章刷屏呢？ 我知道你要说的这个是什么啊，就是这个叫北京有两千万人在假装生活，我知道。而且你知道吗？这是我的一个在南京的朋友啊，也是咱们的同行，他是这个江苏省电台的一位主持人，他发给我的。因为那几天呢，我们基本上每天都有在一块玩啊、吃饭啊这些，但是确实是有看到这样的一篇文章。我不知道你在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并没有去打开，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所谓的鸡汤文啊，所谓的矫情文啊那种。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的朋友圈所有人都在转这个文章，基本上你打开以后就是两千万北京，两千万北京。于是我就看了一下，说实话哈，因为现在网上对这篇文章的褒贬不一，可能是贬稍微多过于这个褒。说实话，我在这篇文章当中通篇看下来，我只记住了一个点，就是他只告诉我了一个信息，就是北京很大，北京有21个纽约这么大，我只记住了这一点。其他的基本上是，我觉得就是很 很矫情的一篇文章，你不觉得吗？ 有同感，有同感，因为确实我觉得，好像看起来说的很在理啊，但其实他是把人的这种相对来讲，可能有的时候这些，比如小脆弱啊，或者说一些内心上受到现实生活冲击的那种感觉，然后把它扩大化了。 对。 但其实人的这个生活不全部是这样，而且我在跟我这个、 啊、 我们这个同行，我这个朋友在聊的时候，其实也在聊过这个话题。就在之前没有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也在说，比如说有钱人，他看起来好像物质生活非常的丰富， 对， 他每天可能会有很多事情去做，他可能会接触很多看起来很高大上的人，但是呢，他也会有他的烦恼。而我们说的这个普通人，或者说就是平常百姓，可能你的收入不是很高，你在北京呢，哪怕说你是租房，哪怕说你是合租，你可能都会有着很快乐的生活。所以不是说这个文章就能够代表一切，或者是代表所有的这两千万的人的。 没错，这篇文章其实他一直在重复一个观念哈，就是说在北京的这个北漂，其实说北京是不属于北漂的，北漂在北京根本就没有那种非常稳定的生活，还有就是说北京土著的话过的都是那种手里拿着五套房，什么就是天天也不上班，天天喝茶遛鸟的那种感觉， 可是 确实是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 对啊，我相信就是有很多北京土著可能也会站出来发声，就是告诉他 我并没有五套房 先不说有没有五套房就哪怕他有五套房，他也许也是那种自己知道去努力的，就是知道为生活去继续奋斗的，因为他想过得更好更开心，人嘛总会去寻求更好的这种生活，去向往更快乐的生活嘛。 对， 而且我是觉得像他所说的这样的，就是北漂也可以很就是有这种归属感，就像我去南京， 啊、 他们会问 我们都是北漂吧？ 对对 对， 我去南京，你知道他们就会问我有会想去回老家或者说其他地方发展吗？我就真的是不想，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年，然后已经非常习惯了。就哪怕说没有那些所谓的身份啊或怎样，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基本上三分之二的北京人了。 对，没错。那关于这篇文章呢，它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我们先暂时不说。 对。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五首歌，这五首歌都是关于北京的，有关于北漂的，也有关于这个北京土著的。那我们就先通过我们今天的榜单来听一下这五首歌，来了解一下这个我们眼中两千万人的大北京，一起来听一下。 嗯。 本期九八二活力榜用音乐了解两千万人的大北京，第五名曹玄彬，你不在北京。 就注定会在和你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日子过得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这里是身体的潮汐，这里是呼吸的伴侣，都看不醒来的回忆，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脏情和世俗的乐趣，将来人往在北京，风的淋雨在你，在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是不是你。 第四名，好妹妹乐队，一个人的北京。 你有多久单身一人不再去旅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 在晴朗的天气。 第三名，信乐团 One Night in 北京。 在北京我留下许多情，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 One Night in 北京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吧，走到了百花深处。别喝太多酒，走在地下门外没有人不懂真情。 One night in 北京我留下许多情，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老。 第二名，张伯宏北京土著。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穿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上当，老城调的夕阳归浪波浪滚香，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远伤。 哟，我一人蹲在墙根没人搭，而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儿，豆腐脑一块钱一碗儿，我手上飘着均匀大骨的小段儿，喝一碗豆汁儿转一个胶圈儿，青花瓷罐跟着麦香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儿，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儿，钢笔很深铅笔万深万笔叠深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 一放好多年咱还是这么跟呐、啊、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春天的夜深又被遗忘， 穿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上当，当成圈的世界怪像波浪滚香。 第一名，汪峰北京北京。 关于广场有三个结局，就像霓虹灯和月亮的距离，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 刚刚大家听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榜单， 嗯， 2000万人背后的大北京，我们用音乐来了解一下。 对， 嗯， 今天呢，我们刚才看到榜单的这个第五名啊，是来自于曹轩宾的《你不在北京》。 对， 对，曹轩宾其实这个歌手，我觉得应该说他在走进人们视野的这个名字啊，应该是他的那首《可惜不是你》。 对，可惜不是你。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放的这首《你不在北京》，在这个歌曲的当中，还有一小句这个《可惜不是你》的片段。 嗯， 确实可以说《可惜不是你》能算得上是曹轩宾到目前为止最广为流传的一个作品。 对， 所以他就是经常会把这一小段运用到他很多的这个音乐作品当中。 嗯， 那我们就先来一起听一下这一首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五名，来自曹轩宾的《你不在北京》。 嗯， 一起来听一下。

对、嗯、那先来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这首歌里面提到了很多生活在北京的人熟知的情节，比如说这个大风天从通州搬家到工体、嗯、还有兜一圈三环要40几公里，在 CBD 相亲，还有秀水开了一间西餐厅，这些其实都是很多人经历过的事情，尤其是很多北漂都会经历这些事情。 对， 嗯，还有就是现在其实很多北漂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在最初北漂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两个人一起漂，但是漂着漂着可能有一个人就不太受得了这个北漂的生活，然后就离开了北京，就剩下另外一个人独自在北京打拼，现在很多人都会面临这种情况。 对、嗯、所以我一直选择自己漂。 好可怜啊。为什么我的搭档好像全部都是单身优质男青年。 好吧好吧， 鹏哥这种、 嗯、接受夸奖。、 对，那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好像通过歌词讲的也是这么一个故事、嗯、就是两个人一开始在北京打拼，后来慢慢可能女方受不了这种生活就离开北京，离开了他。 对， 确实好像现在很多女孩子，但是也要分人啊，因为你像我也是现在还是算是在北京的北漂嘛，但是可能男生女生相比来讲，好像男生能够坚持一直北漂很多年的会比女生稍微多一点。 嗯，这其实也是有很现实的问题嘛、嗯、就是比如说像女生年纪稍微大一些，可能她会有一些像婚姻的这种压力。 对对对， 那么如果 还有来自父母的压力。 没错，就是家庭会给她赋予很多的这种压力的同时呢，自己可能也会在心理上的这种承受也会差一些。本身其实很多时候在工作岗位当中啊，我们说虽然没有这个男女的这个差别，但是有很多工作它可能确实男生做起来会比较好一些。比如说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我们知道有很多写代码的这些工作人员， 对， 那么相对来说男生就可能更占优势，因为他们的那个身体条件是能够去支撑他们比如说熬夜呀、啊、然后去大量的这种脑力劳动。确实是。 对、嗯、而且女生可能会相对来讲比较的感性一点，经常会在受了挫折以后，如果身边没有人陪着的话会非常想家啊等等的各方面因素、嗯嗯嗯、但是现在确实北京还是有很多男女在北京一直飘着，而且我觉得飘的还很快乐，并不是过着那种像那个文章当中写的那种生活。 对啊，我觉得、反正咱们两个应该是属于那个相对 快 乐 的 那波人啊。对， 很快乐的那一波人。而且我记得这篇文章出来之后，那他的文章的标题叫北京有2000万人在假装生活嘛，就出现了很多在狂怼这篇文章的文章，比如说有人写了一篇叫北京有2000万人在认真生活， 嗯， 还有2000万人在努力生活。嗯，我觉得通过这些文章我还是觉得能够看到很多现在在北京漂的着这些所谓的北漂青年内心当中的一些乐观，还有他们的一些积极的一方面。 嗯嗯，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一直在想啊，我要是写一个的话，我会写一个我在什么什么样的生活，我填一个什么样的词合适呢？ 什么样的词 呢？你觉得我填个什么样的词合适？ 独身的生活。 好吧，又虐了一把。 对啊，独身的生活。 嗯 嗯，那刚刚我们说到这首歌是来自曹轩宾的《你不在北京》。 对， 其实曹轩宾自己也是一个北漂。 嗯， 他之前好像是在访问当中说过，《你不在北京》这首歌就是唱给他自己的故事。 嗯， 他也曾经像很多的这个来北京发展的音乐人一样，睡过天桥，甚至是说去当过这个乞丐。嗯，那这首歌就是曹轩宾描写自己从2002年从家乡北漂到北京的一个奋斗的故事的缩影。 嗯， 其实很多做音乐的人，包括我也认识很多这个做音乐的人哈，他们好像觉得北京这边的音乐的这个资源会比较丰富一点。 对， 然后来到北京以后，有的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是去睡这个地下室， 嗯， 包括有的可能会露宿街头什么等等，当然也不是都这么惨了。 对，没错。所以其实像这些歌手他们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啊，就是来到北京独身一人，或者是可能跟自己心爱的人一块来，那么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遭遇，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能够坚持住自己的

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让我拥抱你，在晴。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我依然是思农， 我依然是刘畅。 对，那刚刚我们在这个片花之前给大家放了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二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一个人的北京。 对，他的上榜理由呢是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北漂的心声，为了自己的梦想离开家乡来到北京，来到这个很多人向往的城市，会经历很多一个人的时刻，或者也可以说大多数的时间北京对于北漂的人来说呢是一个人的北京。无论未来会扎根在这里还是离开这里，那么这都是一座留下我们梦想和努力的城市。 没错，好想给这段话点个赞啊，有没有？ 写的呢？ 是我写的。 掌声在哪里？ 是我们的一个小学妹跟我一起写的，对，我们两个一起写的。 都很有才。 这段话点个赞。 必须的。 对，好妹妹乐队呢也是最近很火很火的一个民谣乐队吧，应该算是。有两个热情洋溢的社会青年，随性不羁的这个浪客秦昊和憨态可掬的张小厚组成。其实他们两个应该算是应该算是大龄青年吗？可以这么说吧。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所谓这个小鲜肉太多了，所以他们可能会被就是比喻成大龄青年。 对对对，就算是大龄青年，他们也是这个现在目前为止不可多得的非常有才的两个大龄青年。 对。 哎，你有没有好奇过好妹妹乐队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就两个男生为什么要起一个名字叫好妹妹乐队？ 就是你知道这个好妹妹啊，就是一听这个名字就会让人想起孟庭苇那首歌，对吧？ 哦，对对对，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对对对对对， 这个你应该会唱吧？ 对，那你 可以来一段吧。 我就知道你给我挖了这个坑哈。好像两个人之前在采访当中也说过，他们确实是在一起玩音乐的时候随便翻到了一首这个孟庭苇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然后两个人就非常随意的给自己的乐队起名叫好妹妹乐队 啊。也不用算什么合不合啊，这个名字跟这个乐队是否合是否匹配，但是人家这个乐队就是火了。 对，没错。那这首歌相比前面之前一首歌来讲，它可能对这个北漂生活的描写会更加的深刻和深入一点点。 对， 比如说有一句歌词叫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满天的繁星，其实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是这种朝九晚五的这种情况下倒是还好。但是有一些人就是每天会上一些夜班啊晚班啊， 就像我这种。 对，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晚上的繁星了？ 还是根本看不到。其实还真的是挺久没有好好的去观察过这件事情。 对，没错。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在这个北京飘着的这些所谓的北漂青年们，他们每天就是大多数都过着这个两点一线的生活，从公司到家，从家到公司。 对， 今天我中午吃饭的时候还跟我的同事去聊这个问题。我同事其实他是属于他很喜欢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篇那个最开始的那一篇文章的。他说我觉得 北漂生活就是这样啊，你有多少时间，你就算你一周有多少时间能够跟你的朋友们去吃饭。然后因为我住在通州嘛，他说你说你住在通州这么远，你想跟朋友约顿饭，你都会千里迢迢，大概要坐一个小时的车才能到市区，然后再跟朋友约饭。他说他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好， 可是还是在于自己的选择吧。就像我刚一毕业的时候，我住在胡同里，那是相对来说叫北京的中心嘛，就是城当时叫城四区，后来是城二区，对吧？ 对。 后来然后住在左安门那边，然后也算是二环。 嗯。 现在是三环跟四环之间，可能几个月之后搬到四环跟五环之间。但我还是觉得，就我可能是因为时间太充裕嘛，就我有那个时间去跟人去交流。而且我觉得，如果你要真的愿意去跟你朋友去吃这顿饭，或者说你有这个精力啊， 对， 就是身体条件允许，比如说你不是说生病了，或者说你太工作太辛苦太累了， 对对 对, 对, 对， 你都能去完成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们两个中午也是进行了一番的争论，差点就吵起来了哈。但是其实对于这个北漂的这个概念来说，有的人觉得他很辛苦，有的人觉得他很值得。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嘛，对吧？ 对。 但是还是希望在北京漂着的这些少年还有少女们能够继续努力。我相信这个北漂的这段时间，不管你是未来想要回家，还是说未来想要扎根在北京，北漂的这段经历应该都算是你人生当中非常宝贵的一段经历。 对，没错。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听的另外一首歌，好像跟北漂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了。 对，这首歌应该说是在 KTV 当中我们会经常听到的一首歌，而且这个歌手啊，他的这个歌曲的点唱率还是挺高的，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声音非常的高亢，那么是来自于信乐团万代in北京。 对，没错，一起来听一下。 问路，怕戳动了伤心的魂。One night in Beijing，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 我们听到的是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三名，来自信乐团的 One Night in 北京。 对， 这首歌的上榜理由是北京一夜原来是一首摇滚歌曲，是陈升演唱的那一版嘛，但是这首歌里面呢加了这个京剧的唱腔，从唱法来说这是一首流行乐和这个国粹京剧的完美的一个结合。而且这首歌其实是当初陈升和这个编曲人李正帆两个人在路边北京路边吃这个涮羊肉的时候，两个人无意中用这个闽南语哼唱出来，为什么在北京时候创作的一首歌。 对， 就听起来这个创作背景就很有这种北京的色彩是吧， 而且还有北京的味道啊，涮羊肉。 对，而且这个对这个无意间的一个小创作呢，就变成了如今的这首经典，也是深受很多人的喜欢。人们就常常用这首歌来表达对北京的深情眷恋。 对， 其实我对这首歌应该说我对北京的认识就是通过这首歌来认识的，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听到了这个 One Night in 北京这首歌，然后 你是又在表达你很年轻吗？ 没有啦，没有没有啦，这首歌时间还好吧，你那个时候应该也是小时候吧。 我觉得我好像都已经上了初中高中才， 初中高中不算小时候吗？ 不算吧。 不知道，反正我那个时候因为是家在天津嘛，离北京也挺近的，但是一直可能来北京也就来个一两天，对北京没有这么直观的感觉。也是通过这首歌，我当初还说，哎，北京不只有这个天安门，还有地安门呢。 对啊， 对，相信很多人都是通过这首歌，在没有来过北京之前，对北京有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印象。信乐团其实作为华语乐坛的一支实力乐团，从2002年成立以来，以后就推出了很多首经典之作。 对， 而且他们的每首作品基本上都可以说是这个 KTV 的必唱曲目。 对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去 KTV 就喜欢去飙高歌嘛，就是那种声音音调很高的歌曲。 对对对对对。 然后信乐团， 舍得爱呀， 对啊，舍得爱呀，海阔天空啊，就这种。 对对对对对，等等等等。 确实是，还有一首应该叫《千年之恋》吧，我觉得也超级高。 对对 对, 对, 对，很多人都是一进 KTV 以后说，来先给我点一首那个。啊，死了都要爱，唱完了你再唱别的。 对， 是是， 唱完之后然后就死了。 对，那北京一夜这首歌呢，其实它里面阿信也是有在用这个比较高的这个高音去唱京剧的这一段唱腔。 对， 因为之前在陈升那版本里面，他应该是请了这个专业的京剧演员来唱那一部分，但是在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版当中呢，阿信是用自己的声音，哎，又展现了他这个声音的高超技艺哈。 对， 去唱这首歌， 确实他是属于那种真的声音是超高，然后而且穿透力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在所有的这个华语男歌手当中，很少会有人能去跟他对抗一下。 对对对，没错。那如果说这首《北京一夜》还没有激发您对这个北京的一些更深入的认识，没有关系，我们今天的榜单当中的第二名，来自这个张伯宏的《北京土著》，可以算是地地道道写北京土著的一首歌。 对啊，你一听这名是吧？ 对， 北京土著啊，这个名其实已经成为了我们说当地北京人的这个一个代名词了，而且里面也有很多跟北京有关的元素，我们来听一听。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张伯宏的《北京土著》。 声。 Yo， 我一人蹲在墙根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儿，豆腐脑一块钱一碗儿，风扇上飘着京韵大鼓的小段儿，喝一碗豆汁儿，转一个胶圈儿，青花瓷罐跟着卖洋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儿，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儿，钢笔喷身。Let me 完身 ，Let me 叠身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一放好多年，他还是这么笨呐、啊。北京的兔兔 ，Pay attention。切 一个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 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今天的夜曲路边一万根。 穿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香。 当老小店的西野味道波浪滚香。 北京的兔兔有一点点 笨。站累了蹲着，蹲累了坐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要一群八哥是倍儿有面子。要记得礼貌，见人要问好，千万不要耍刀，斤斤计较只会自寻烦恼，不如微笑，世界无限美好。公园里老头牵着他的老伴儿，七八十岁走起路来还是那么有伴儿，哼，一根冰棍儿，穿一件背心儿，这口店的血都是非常的纯。就在那哟哟哟哟俺们的旁边， 这一句 go go go go 不利的包子儿，切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桥好自身。 就在那哟哟哟哟俺们的旁边。 Go go go go 不利的门帘儿 ，check check check 刚卖了半只儿，光一个天圈好似神仙儿。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汤。 夏天的夜雪不被一万天， 转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别想着苦楚有一点点远，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 世间的烟雨全部被一万天， 穿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远，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汤。穿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这个张伯宏的北京土著， 哎， 倍儿有面子。 对，这个哎说的还挺纯正的、啊、 是吧是吧。 对，那么这首歌的上榜理由呢，是它是一首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那么用说唱的形式来讲述地道的京城文化。 对， 三弦儿还有大鼓这些典型的京腔京韵，带您一起同游北京。胡同小吃茶馆四合院啊，这些属于北京的土著文化都通通的被张伯宏搬进了他的音乐作品当中。 对，没错、嗯、其实很多人都是通过这首歌了解到了这个他这个歌里的北京应该算是老北京，很多北京土著口中的这个老北京、 哎、对、嗯、而且你看他在这个音乐的处理上啊，其实很多地方在最后尾音的时候基本上每一句话他都是儿化音。 对，儿化音，北京的特色嘛。 对，你说儿化音说的很利索不？ 挺利索，因为我天津人也是说儿化音啊，比如说我们那边会管这个派出所叫 派出所， 就派出所 啊，我后边还耳。 对，就北京其实也是派出所、啊、就是这种感觉的。 对， 嗯， 就是确实是非常有特色的一首歌，而且我们在这个欣赏音乐过程当中还是能够听出来它有一些是京剧的这种曲调。 对， 不一定是唱腔，但是这个曲调还是很清晰的。 还有在这个歌曲的前奏当中其实是有北京冰糖葫芦的这个叫卖声的。 哎， 嗯，很多人都说这个冰糖葫芦，因为现在冰糖葫芦很少有那种推着车在小胡同里面穿来穿去，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固定的一个摊位去摆摊儿，所以这个 老北京的冰糖葫芦的叫卖声现在也很难听到了。 不光是冰糖葫芦的这个叫卖声，其实有很多的过去的这些无论是老艺人啊，还是说像我们说叫卖货郎，对吧？ 对对对， 他们这种叫卖的声音其实都已经渐渐的离我们远去了。 对，好像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侯宝林的相声里面还会去学这个，我觉得这也是算传统文化之一。 对，对，确实是一个让我们不能去遗忘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生活方式。 对，那这首歌我前两天在一个北京的应该算比较地道的一个北京菜馆吃饭的时候，刚好还听到了这首歌，我就觉得听到这首歌在吃着北京菜就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我在一个北京菜馆啊，边吃着北京菜，当然它也有一些自己新的创意啊，然后呢边吃着北京菜听着这个京东大鼓 啊， 这个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有韵味。 对对对对对，没错，现在很多的这种北京餐厅都会放一些京韵大鼓呀，还有包括我刚刚说的这种就是代表了老北京的这种歌来去烘托他们整个餐厅的气氛。 对对，确实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我们也确实是需要啊，有一些美好的这种回忆要必须把它保留下来，对吧？ 对，没错。那说完这首歌以后呢，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榜单。我们今天的榜单是来自汪峰的《北京北京》，应该是算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而且熟悉的一首歌了。 对，这首歌应该是我当年基本上去 KTV 开嗓之歌啊。 开嗓之歌，那你现在要不要开开嗓 啊？现在不要了。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榜首，来自汪峰的《北京北京》。垫着这首歌，我们的时间现在已经来到了17:54。垫着这首歌，把这首来自汪峰的《北京北京》的上榜理由跟大家说一下。 这首歌呢，上榜理由是它和《北京爱情故事》的这个剧情相辅相成，而且更因为歌曲本身苍凉的这种旋律和发人深思的歌词而广为传唱。那么，真实唱出了北漂一族的心声，有着深切成长烙印的人会十分深刻啊。说的应该就是我这种， 也是 我这种人。 好吧，就像我跟你说，为什么之前啊，就真的是会经常唱这首歌，也是有这个原因。 对，会有一种感动在里面。腾哥，你来北京大概多少 年 了？10年 吗？ 哦，已经十年了。 对， 其实我昨天计算了一下，我来北京也大概有了6-7年左右了。说实话，现在真的觉得有时候自己已经是变成了半个北京人。 对，确实是这样。 所以说，很多人像看到我们之前开头提到那个文章，可能会有一些不满，可能会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但是我觉得，不要去管别人怎么说。既然我们选择了待在北京作为北漂，那我们就努力为自己的梦想去奋斗就好了。 对，总会有一个让你快乐的点，你只要不把自己悲伤难过或者是不开心的那个点扩大化，其实你总会很正能量的生活着。 对，没错。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55，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今天的酒吧活力榜了。下面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拜拜。